取消体育、艺术等学生的加分项目。近日，一比特币的价格升到了1805美元，约合12450元人民币，年涨幅高达267%。目前，央行正在制定比特币交易平台管理办法和比特币平台反洗钱规范，准备6月出台。中央网信办日前表示，勒索病毒仍在传播，但是速度已经明显放缓。对于广大用户而言，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是要安装安全防护软件，及时升级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的安全补丁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渴望快乐。 真

形容这种丰富美妙满足，在爱里慢慢的幸福。请你们念我缠我，依赖我欺我烦我，就这样紧紧相惜一辈子。别太快长大孩子，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悠，你若带

能给的我都给，